你是不是在复述緊阿 Ray Yip 当日做嘅嗰个调查，就係讲緊啱啱落嚟嘅嗰一班人，一系就政治冷感，一系就走去撑呢个建制派。但问题佢哋七年之后呢，佢哋就变咗泛民嘅忠实支持者，同普通香港人嘅价值观冇分别㗎嘛。 你就系想争取呢样嘢㗎嘛。 即系你嘅意思，香港本身系个大熔炉，但点解无端端呢个大熔炉容唔到呢一班人呢？以前 但你反而就系话好讽刺一样嘢，或者好吊诡一样嘢，如果你係主張排外嘅話，佢反而佢係唔會自我同化為香港人啊嘛。 係噶，呢個都係噶， 冇正常。呢個係真噶。 咁但係覺得即係你話香港人想攞翻嗰個 border control，即係邊境控制，即係控制幾多移民嚟嘅呢一個咁嘅訴求，我覺得又合理嘅喎。呢個 唔係呢個冇人反。 但你唔可以，即係你唔可以混淆咗就係攞翻邊境控制同埋去歧視啲新移民咧，你唔可以兩樣嘢。 唔係，同埋我覺得呢個社會嘅進步咧。其實是不斷咧，係吸納咧，係唔同社會，即係唔同種族啦，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人。 但美國都有三 K 黨啦，我想講。 唔係美國三 K 黨咪少數咯。一個社會能夠進步嘅元素咧，就係集混曬所有嘅精英。 嗯，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問題嘅重點同埋核心。我哋唔應該係排拒外來嘅競爭者噶嘛。同埋而家所謂嗰109人，我當你110啦。在那40000多里面，大部分咪又是那些香港那些麻甩仔，娶不到老婆，找不到港女，因为嫌港女很烦，去娶内地的老婆，跟住连埋一起落嚟的咯，一搭二那些咯。 唔系，但系咁， 一搭二的意思就是话，即系我一个香港仔就娶咗个老婆就搭第二啦，跟住就生埋个仔就搭三嗰只啊。 唔系，但系咁讲，你叫人哋欢迎竞争呢样嘢系反人性嘅，讲真的。即係你如果你自己做咗， 咁冇計啊！ 你自己做一行獨市生意， 我冇所謂啊！ 你都唔想咁多人同你爭生意，即係等住就係話， 唔係咁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香港過往嘅成功就係因為咁啊嘛！ 你冇後啊嘛， 係。喂，香港過往嘅成功就係嚟自不斷嘅移民啊嘛，戇鳩。 不過咧，我諗香港， 屌你問梁天琦係咪啊？你老豆無端做咩走去娶個大陸老婆啊？因為揾唔到港女咯。或者香港个女仔唔啱佢囉，咁咪搵咗个佢老母喺边度啊？ 你唔俾配给翻嚟㗎， 系咪？ 啊，你真系啊！ 武汉 党组织 咁， 李俊奇 咪嚟自喺第度咯，咁咪大家有啲基因嘅传送可能仲好，因为你香港仔搭一搭武汉妹。咁可能有啲精英嘅元素喺度，咪出咗个梁天琦咁样劲咯。 系，其实都唔好啦，系嘛？讲真，你都成日耻笑啲英文唔掂，大佬啫。咁啊 ，anyway 啦，咁啊，咁 咪即系我自己最后嘅总结就系香港人唔好害怕竞争，我哋从来都系一个竞争嘅社会里边系即系屹立不倒。 问题 亦都系因为竞争，所以我哋先会发愤图强。 但 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，如果我跑步，屌我系唔系都跑赢嘅，屌我使乜操练啊仆街，我使乜练习游水，我使乜练习打篮球啊，屌我都系横扫嘅，系咪？ 咁但你競爭嘅時候咧，都要保障翻一啲咧，即係弱勢嘅人咧，唔可以競爭裏面咧受完全即係失敗。 唔係，所以我咪要求搞福利社會咯。叻嘅人，你賺100蚊，可能係要俾翻20蚊，甚至乎30蚊出嚟㗎。唔係好似香港而家咁撚著數嘅，你賺100蚊，而家拎最多係拎15蚊出嚟㗎咋。咁你點能夠可以再資源再分配啊？你點可以能夠係製造呢一個嘅平等嘅機會？喂，呢個就係我嘅觀點啫嘛，所以我係一以貫之㗎，從來都係我吸納精英之餘，我仲係能夠係照顧啲弱勢嘅人㗎。喂，呢個先係社會民主嘅概念㗎，不過好撚多人唔撚信㗎嘛。 佢又覺得違反人性嘅啫，呢啲咁嘅嘢。 唔係，所以你嗰啲人哋嗰啲支持者嗰陣時候同我講嘛，屌我幾撚時同你講話我哋社會民主主義嘅，咁你揾我同翻馬撚咩？屌我不嬲都係相信呢一套㗎啦，戇鳩。即包括阿 Henry Ann 啊，我啲老友啊，佢咪话咯，佢都唔相信社会民主主义，咁你要陶关豪啲飞，你做乜撚嘢咧？我不嬲都系讲紧呢套嘅，你有冇睇我啲辩论噶，大佬？ 有冇听我节目啊？ 唔系咯，你有冇听我节目啊？ 嗰阵时系要你喐建制派嘅咋，你算数 啦，明白？ 即系你要知道民主派嘅存在系用嚟做咩嘅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即系佢唔系相信我下边嗰套嘢。 冇噶，你争取咗民主之后，你就无端端可以系敌人嚟噶咯，唔知噶呢样嘢未来系咪先？ 呢套嘢不嬲阿弥陀佛嚟噶啦， 啱，我都同意嗰套嘢阿弥陀佛嚟嘅， 系即系 唔系？所以咧，我今日咧，即系其实得两个总结嘅啫。第一个总结就系、是、大家唔好对个立法会选举咧有大大嘅期望，